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26集。周思月的快递小姐。周五，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，周思月依旧跟宋子琪踩着点进教室，而周思月身边的座位空空荡荡，桌面被人收拾得一尘不染，而丁宪却不知去了哪儿。原本这个时候，丁宪早就该坐在座位上背英语了。孔沙迪冲周思月使了使眼色， 他人呢？ 周思月摇头， 睡过了。 马上就国庆放假，大家也都已经无心学习了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砍大山。早读下课，丁宪还是没有出现，孔沙迪终于忍不住了，转头猛拍周思月的桌子，大声质问， 你同桌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 你这同桌怎么当的呀？人去哪儿了都不知道。 周思月皱眉，低头看书，眼皮懒得掀。孔沙迪急了，扬手指着周思月。周思月合上书往桌上一丢，人后仰靠着椅背，清朝地看了他一眼。 知道着急了，前几天不是还不理人？ 你不是也没理他吗？你跟他又闹什么别扭啊？他是不是被你气走了？ 我气他？谁气谁啊？ 还不是你气他，他肯定觉得咱们都不理他，干脆不来上学了。 孔沙迪想想，也只有这种可能。他从小脾气犟，即使犯了错也不习惯跟人道歉，虽然心中愧疚，可对不起三个字就是说不出口，于是就莫名其妙冷战了几天。 不至于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搞不好啊人家就没把你当回事儿。 孔沙迪僵了笑，忽然看着周思月不说话了。宋子琪从外面回来，往座位上一坐。 他请假去上海了。 什么？ 谁说的？ 宋子琪连灌了几口水，指了指教室外头正跟刘江说话的刘晓峰。 我问他的，丁宪昨天跟他提过今天请假去上海了。 刘晓峰？ 对啊，刘晓峰说的。 周思月靠在椅子上，目光微侧，微微眯起眼睛，盯着刘晓峰的背影瞧了半晌。孔沙迪忽然觉得有点幸灾乐祸，忍不住对着周思月挖苦道， 哼哼哼，哇，你这个同桌还没人家刘晓峰关系好。哎哎呀， 切！周思月自嘲地摇摇头，他还就真不懂了，这女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怕别人说什么跟他撇清关系，结果跟刘晓峰走得近，就不怕别人再说什么了？凭什么区别对待啊？于是周思月就忽然想起桌板里的信，那狗爬的字迹除了他还能是谁的？ 不就是没看你信吗？至于吗？拿刘晓峰来气我，笑吗？ 桌板开着，周思月垂眼睨着夹在书本里的那一抹粉红色。 看你写的什么？ 周思月利落地把信封从里头抽了出来，打开，抽出信纸摊平，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雷到了。 亲爱的周思月同学，第一次见你是在教学楼的台阶上。我跟朋友挽着手往上走，你插着兜低头往下走。当时我心里就想，这个男生真好看。 这丫头疯了吧？ 再往后看，彻底笑不出来了。 这他妈是情书？ 看到第二页，周思月已经黑了脸，将揉成团的信以圆润的抛物线丢进垃圾桶里。丁宪跟着叶长青提前一天抵达沪上，在参观完名家的世界巡回画展和大学生美术大展后，时间过去五天，在即将返程之时， 叶长青又带着丁宪去了上海一家画廊。画廊在梧桐南录像，丁宪是第一次到上海，叶长青的车子行驶在路上，一闪而过的风景都令他流连忘返。他像一只刚飞出笼的小麻雀，对周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，发现离了北京那个烟三胡同，外面的世界真大。车子在一条细长的巷弄口停了下来，两旁是一栋栋白色老洋房。在茂密的梧桐枝叶中，丁宪一眼看到了一个闪着红光的广告牌，达利画廊。叶长青带着他进去。 这个是我朋友的画廊，你看这幅画。 叶教授，来找苏先生啊。 叶长青话音刚落，就有人迎上来，显然认出了叶长青，微微一鞠躬。叶长青略一点头。 他还没来吗？ 啊，苏先生接到电话就赶过来了，还在路上，我带您进去坐一会儿。 画廊装修精致典雅，穿过一道长廊，丁宪发现这画廊不简单，很多名画他只有幸在书本上见过临摹的样本，甚至在博物馆都不曾有的画居然在这儿见到了。 舅舅，你这朋友是个画家？ 不，他呀是个浑身充满铜锈味的商人。那看到门外的画了吗？他是个收藏家，喜欢世界名画。美国有家博物馆曾出高价跟他收购门口那幅伦勃朗的画，他不肯卖。我以为他是自己喜欢想收藏，结果呢，他说呀，他只是喜欢这种优越感，有钱也买不到的优越感。 一定是个变态。 哎，虽然讨厌他的铜锈啊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他是个很有才华，且很惜财的人。曾经如果不是他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买下我所有的画，或许你舅舅早就饿死在街头喽。哎，你不是想学画画吗？或许他能帮你。 嗯，我妈好像不同意。 未来的路是你自己走。我当初学画，家里也几百个不同意的。那现在呢？谁知道我能走到这一步啊？老天爷，不是人人都会赏这口饭吃的。 丁宪没受过系统的培训，叶婉贤挺反对他学画画的。一直以来，学艺术这条路都很烧钱，所以丁宪也没上过正经的培训班，手里这些基础都是小时候跟在叶长青身边学的。虽然画得不错，但他跟正经学过画画的学生还是差一截儿。 他也怕自己会选错。叶长青知道丁宪的担忧，鼓励他。 你一直都很优秀，这点毋庸置疑，给自己多一点自信。 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推门而入。 好久不见啊，长青。 被成熟男人磁性的嗓音吸引，叶长青转回头，视野空阔，丁宪看到一张英俊的面容，似笑非笑，风光霁月地站在门口，衬衫西裤勾勒出他流畅的身体线条，一双纯手工定制的皮鞋擦得锃光发亮，鞋头尖尖利落干净。男人走到两人面前，低头看了眼丁宪，声音悦耳。 你好啊，小朋友。 啊，你好。 苏百从带着他们参观了整条画廊，丁宪被其中一幅画吸引，驻足在画前半晌没挪动脚步。苏百从挂着淡淡的笑意看了眼叶长青。 你这外甥女有眼光啊。 那可不。 怎么，喜欢我这画？ 丁宪仰着头仔细看这幅画的笔锋，细腻又简单，线条利落，轮廓清晰，一时瞧中，缓缓点头道：“ 喜欢。” 200万呢？ 果然，充满铜锈味，文质彬彬是假象。 丁宪吓得赶忙从画前离开，走到叶长青身边。低声说：“ 走吧，舅舅。”“ 嗯，好。” 苏百从从始至终都维持着他绅士的微笑。参观完苏百从的所有罕见珍稀藏品，丁宪大开眼界，也确实震撼金钱的诱惑力。临走前，苏百从递了张名片给丁宪。 下次收到藏品，随时欢迎你来。 好，谢谢。 国庆最后两天，丁宪从上海赶回北京，望着满书桌的卷子发愁。他连夜赶了两张卷子，第二天一早天没亮，鸡没打鸣呢，就又坐在书桌前写卷子了。不用照镜子都知道，自己俩黑眼圈肯定比熊猫还重。到了下午，刚写完第四张卷子，叶婉贤就在客厅里唤他。 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赶紧给我出来。我做了点芙蓉糕，你帮我送到思月家里去。 不送。 说什么呢，赶紧给我送过去。 叶婉贤直接过来拎他耳朵。丁宪烦得不行，那么多卷子还没写完呢。他无奈地说道。 妈，我赶作业呢，写不完明天老师会说的。 谁让你出去看画展了，还那么晚回来，赶紧送过去，送完回来写，这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 叶婉贤早就对他去上海不满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把人给拽起来往门外推。半小时后，周家门口，一扇绿漆漆的大门厚重又沉闷。丁宪鼓了鼓脸，吐了口气，按下门铃。没人开门。几秒之后，他听见里头一阵拖鞋的踏拉声，由浅及重，直至延伸到门后。一道又高又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凭着那熟悉的鸡窝头判断，周思月似乎刚睡醒，手正揉着头发，眯眼定睛两秒，看清来人后，手停在乌黑的发间，衬得他手格外白，骨节修长又精细。接着他挑眉看他，声音冰冷： 你来干什么？ 给你送饲料。 丁宪说完转身就走，没有一秒的停留。 哦，帮人送完情书又送吃的，你是快递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我们下集再见。